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今日除咗我啦，杰拉德，仲有一直都好神秘嘅老温啦。 喂，大家好，我系老温啊。 系，仲有好耐冇见嘅老友啊 ，Stanley 啊。 诶，大家好 ，Stanley 啊。 咁啊，诶，今次就呢两位神秘嘉宾嚟咗，梗系要讲一啲佢哋最熟嘅话题啦。之前我哋有一集咧讲过台湾嘅新抱啊。咁我香港人嫁过嚟，其实都好多悲惨嘅故事啊！今日讲下女婿啊，女婿其实女婿好似好爽，唔系悲惨系嘛？ 吓、 啊，你问你哋先知啦，因为我冇咁嘅幸福啊，冇咁嘅机会。 好，唔系我讲先啦，好爽啊，都爽爽地嘅其实， 爽爽地， 因为即系我发现啦，其实台湾社会咧普遍嚟讲都系重男轻女嘅。可能就是即系同大陆即系福建沿海嗰啲 中国传统啦、 啊。其实福建嗰扎比较严重啲嘅，即系汕头 少少啦， 大男人啲嘅。 北方好似都 同埋可能都有啲日本嘅关 系。系啦系啦，又加埋啲夹杂啲日本啦、 啊，成咗上去咁样。 系啦，荷兰有冇关系咧？其实 哦，咁又唔知啊，我冇乜识过荷兰人 啊。咁就变咗做男仔系。感觉上是好似着数啲嘅，吓咁佢哋本身即系我太太嗰边啦，咁佢本身个妈咪就系都比较传统啲嘅女人嚟嘅，所以佢都系即系相夫教子啊，即系自己冇做嘢啦，喺屋企即系打理家务啊，咁样照顾屋企人咁样嘅，咁即系都系以男人为主嘅，所以变咗即系我太太相对嚟讲。喺屋企里面咧，对我哋咧都系可能都系以男人为主咯。咁佢喺屋企照顾细路啊，打理家务啊，咁样呢方面咧，如果系爽嘅话，呢方面可能叫爽咯、嗯，或者即系唔会话好似即系某啲地方女权好似强啲嘅话咧，就你要平等嘅好多嘢，就话女嗰、那个可能太太佢可能又要做嘢，咁啊男人嘅方面咧又要分担下啲家务啊，又或者即系每样嘢都要公平咯，可能。收入嘅即系譬如钱嘅问题啊，分配啊，又要好平均啊，咁啊，我唔知啦，但系我以我嘅家庭嚟讲咧，即系我系会自己即系财政嘅收入，即系我主要系我自己啦，咁啊，所有屋企家头细务嘅使钱都系我出晒噶啦，其实就唔会话点样分，今次啦，老婆你俾啦，今次啊点样，即系唔会咁分咯，全部以我为主咯，好多嘢。咁当然屋企里面嘅操作，譬如作息啊，或者有啲規矩啊，其实好多都系即系男方，即系男仔方面去定嘅，即系咁嘅意思咯。可能你话爽嘅，可能会唔会呢一方面咯？啊， 我唔知 Stanley 嚟嘅啫，嗰个系 我唔知 Stanley 点睇啦呢个。 我就觉得，因为都系结过一次啫，所以经验上 咁我哋都系 经验上 冇乜经验， 其实都系冇乜经验嘅。咁就。有啲我都同意嘅，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外父外母嗰边咧，即系佢我老婆屋企嗰边咧，就都系重男轻女多啲啦，即系佢老一辈嗰啲，咁就其实话譬如外母对我嘅态度咧，就都好客气嘅，即系唔会话即系要求啲点样啊，又冇乜要求嘅，可能因为另外即系我老婆又仲有啲大佬啊咁样，同埋啲兄弟姊妹咁样。咁就一定係揾男仔先㗎嘛，咁样佢哋如果重男轻女，咁屋企有啲咩嘢嘅话，佢哋屋企有啲咩嘢嘅话，就正常就揾咗个仔先嘅，即係佢个仔先嘅。咁、就即係好少会话会揾到我哋嗰边嘅，但係咁如果话如果有啲乜嘢另外有啲状况话需要照顾啊，咁样嗰啲就另外讲啦，咁就梗係会我哋譬如我老婆嗰边都会去帮忙啦。咁、如果你自己屋企方面呢，咁我嘅体验就有啲唔同，因为我其实就我冇乜所谓嘅、即係我就冇乜所谓，同我老婆就都好平均嘅，咁佢意见就多啲嘅，因为佢其实就唔係好台湾嘅 typical 嘅女仔啦，咁其中一样嘢可能就係因为佢好早已经出咗去即係外国啊，咁样即係佢去我哋喺香港识嘅，所以基本上就即係佢已经即係就係因为佢可能唔係好鍾意台湾呢个社会， 思想上唔同， 係啊，唔係好鍾意重男轻女嗰个社会，所以佢就出咗去啦，咁样所以其实我哋都好公平嘅，咁如果你屋企嗰啲钱嗰啲咁样，我基本上我唔理嘅。即係我有啲朋友我识嘅台湾朋友都系嘅，即係会将份可能有啲日本嘅嗰个影响啊， 即系日本嗰个家庭，我据我所知，佢哋都系男嘅，好多时个收入就哦交俾老婆搞咁样。 系啊系啊， 咁样我都我屋企都系咁样嘅，基本上。嗯、但系我话如果我要用钱就梗都唔即系合理嘅，唔好突然间买架。即系中年咩咩危机咁样买架法拉利嗰啲，梗系咁啊冇钱啦！就算法拉利模型都可能冇钱啦。咁啊， 合理嘅使费， 合理嘅使费就用啦。咁样即系我哋都唔会话 有咩限制， 即系我哋唔会话分男啊，你一份工一份婆一份咁样啊，有啲咩咁又话今次你出，下次你出，咁唔会嘅。即系一个、嗯、一个。总数咁样啦，即系大家知道个数喺边度咁样，咁大家。 我知道有啲夫妻系分得好清楚， 即系咁呢样系啊，系 台湾都有。 台湾比较少， 每个家庭。 反而我识 香港特别系咁样， 好严重。 系啊，有时可能真系会出去买个餸咁又，咁、嗯、其实会即系可能我谂每个家庭唔同啦，但系我会觉得佢系好怪嘅，其实、 嗯、 你又食我又食咁样，系啊，咁唔、啊、需要咁样计啦， 分得好系啊，几清楚下咯。 系啊，电费又要你出，跟住下次就唔知可能出去买个纸巾，即系有时，因为我自己屋企我阿爸我妈都系咁样嘅、 哦， 即系会分得好清楚。有时我觉得系同我屋企系完全，即系我自己个屋企系完全系两回事嘅。咁即系其实可能有啲怪怪地啦，即系，但系我谂系屋企每个人习惯唔同啦，咁样同埋你夫妻点样、嗯、但系如果你话爽唔爽嘅，其实我谂我都识到，即系譬如台湾本地嘅屋企人啦，咁样佢哋有啲都系因为老温头先咁讲，都系女方会比较 take care 屋企嘅，就算话有嘢要做，可能个工作压力冇咁大啦，冇香港咁大啦，咁样咁可能多啲时间会即系屋企煮下饭啊，嗰啲嘢都会 take care 照顾屋企多啲啦， 系啊，照顾屋企多啲啦啊。 咁即系话，如果一个香港朋友想同一个台湾女仔结婚呢，就要考虑埋呢样嘢啦，即系可能你要照顾埋佢啦，即系唔好諗住好似香港咁啊，供一份婆一份好独立，到时你要养埋佢，你冇本事嘅你要考虑下娶唔娶台湾女仔喎， 係咪咁啊？ 咁其实另外一样嘢就要都要睇佢家庭，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即系你两个人结婚，其实虽然就话两个人嘅事啊，咁但系有时都要睇埋，即系佢嘅家庭 背景，两个家族嘅事， 系两个家族结埋一齐嘅事嚟嘅。咁样，如果佢屋企有啲任何嘅问题，你都要帮手 take care 咁样。 其实系咪香港比较独立啲咧？香港系咪可以叫香港真系两个人嘅事会多啲咧？台湾 可能唔系住埋一齐嘅问题， 因为我喺大陆，我老婆系大陆人噶嘛。 嗯 都系好烦噶，我成日要睇屋企呢样，屋企嗰样，大陆嗰啲咧都好鬼烦，成家娶咗翻嚟咁样嘅嘅感觉就系、是。咁台湾系咪都接近咁咧？ 我觉得反而唔系咁严重咯，未至咁严重嘅，话佢要你对方嘅成家人都要照顾，可能呢啲系几廿年前嘅大陆嗰啲情况啫，系嘛？话唔定而家大陆嘅情况都唔使噶啦，已经。可能仲有钱过 佢，有钱过你啊！系佢有钱话佢有钱嘛，你要俾话你要俾嘛，两样嘢嚟嘅。 唔系即系有时都系睇个经济咩啦咁样。如果佢个家庭系有少少困难嘅，咁、 嗯、 样你做得都系一家庭一份子嚟 嘅，都要帮助， 都要帮助嘅。咁如果冇嘅，大家咁啊好正常啦。其实就咁啊，即系你话去大家咁，同埋要睇你住近得近唔近嘅。有时即系如果你两公婆可能系。住喺台北嘅，咁佢老家可能喺其他地方嘅嘉义咁样，咁就佢都唔会点样翻屋企嘅，咁样即系你就唔会话咁即系咁亲密，即系可能咁多交集嗰啲嘢啦，咁样 即系相对讲可能产生嘅问题都少啲啦， 少啲啦可能， 因为其实有阵时同住一齐附近又好，或者即系同即系而家台湾其实都好兴嘅，有啲即系台湾好多台湾人嘅结婚嗰啲咧。会同埋啲外母、外父住埋一齐，同一栋楼都有可能，一个透天 啊，一个透天系 吓、嗯，照顾埋老人家嗰样嘢噶嘛。咁经常有好多呢咁嘅摩擦嘅，同埋问题嘅，或者婆媳嘅问题又好，或者即系外父外母嘅问题啊，都有。 你住埋一齐一定有噶啦，系呢啲啊。 咁样同香港又唔同啦，香港一般嚟讲就唔会住埋一齐啦， 好少， 系因为太细啦。如果你住埋一齐， 人都住得落啦，仲 人都癫啦，多只狗都唔掂。 而家香港系兴结咗婚都仲系分开住噶嘛？你住你屋企，我住我屋企噶嘛？唔系咁嘅咩？好多都系 更加少摩擦添， 系啊， 冇摩擦。 不过讲又讲咧，头先讲到譬如即系我太太系台湾人啦。其实我发现佢好多嘅朋友咧，即系都系女性啦，大部分。咁喺我觉得喺台湾做职业妇女真系几辛苦嘅，其实。即系佢除咗即系事方面要兼顾啦，其实家庭咧佢占嘅，因为占嘅比例太重， 嗯、 变咗佢成日咧可能又或者加唔到班，五六点又即刻赶翻又接细路，跟住话整餸啊，又煮嘢，跟住夜晚洗衫啊，嗰样搞到十一二点先买得到嘅。咁呢个可能第一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即系重男轻女嘅问题啦，因为好多家务咧其实男仔好少做嘅，喺 有啲真系翘埋只手嘅，真系 即系一收咗工翻到就睇电视， 碗都唔洗嘅，系啦，呢啲系真系见 好多好多。咁我外父都系咁样嘅，其实咁啊，即系收工翻到就佢太太即系我外母就已经整好晒啲嘢，咁啊，帮佢收衫啊，点样即系。安排晒啲嘢啦，总之食完饭咁佢即系睇下电视，等食水果，咁食完水果跟住睇日再睇下电视，跟住等冲凉就准备瞓觉噶啦。咁但系咧外母就好忙噶啦，即系 整饭之后走嚟， 又洗碗又煲水又洗衫又收衫咩都齐。所以我发现即系喺台湾即系做职业妇女咧，又有个家庭咧，真系几辛苦，系真系好辛苦。 同埋另一样嘢可能更加辛苦，就系因为如果你香港嘅话，你会可能请个外佣啊帮手啊，咁呢度就好麻烦嘅。 得 嘅，呢度即系你又要系可能系老人屋企个老人又要去医院验过 计分， 系啦，个医生要写张嘢，咁你先证明你先再去可以去申请，跟住可能要半年至少半年噶啦，之后先至会到。你好彩嘅就有一个好嘅，唔好彩嘅佢分分钟就逃日外劳咁样就走鬼咗去，亦都有经常会发生嘅呢啲系。 呢、這个呢方面反而我几羡慕喺香港生活嘅， 真系好方便。 因为香港好方便噶嘛，你即系你只要能力负担得到，即系财务上喺 OK 嘅，就可以请啲阿斌啊过嚟帮下手。但系台湾冇噶，系非常即系几乎系唔可能咯。真系好似头先阿 Stanley 话斋咯。仲有一个方式嘅就系话，如果你太太系生双胞胎，咁你都可以申请嘅。 系咩？系呢样嘢 系双胞胎， 三胞胎又唔得噶嘛？ 三胞可以请两个添，或者我唔知啦，即系讲笑咁讲啦。双胞胎系可以请嘅， 系啊，咁 可以请个帮佣帮手嘅。咁啊，家里边有老人家啦，或者有啲需要照顾嘅人嘅话，就都可以申 请。即系同中即系抽奖一样嘅难。 啊、 真系你话你要中个双胞胎喎、 啊，所以佢哋而家其实有啲比较有钱啲人咧，佢都谂咗其他嘅方法去、 啊啊、 去请啲外佣嘅， 有啲古灵精怪的、 啊，古灵精怪嘅。咁呢样嘢我哋唔好喺节目讲啦，即系咁佢哋都请到嘅， 有钱佬啊，而家有计噶啦。 譬如嗰啲明星咪成日俾人整到相嘅，啊，点解佢又可以请到个阿斌喺后边跟住帮佢攞嘢啊？点样？咁佢其实冇资格请嘅。咁可能佢係透過某啲方式去搞啦，咁呢啲我哋唔可以節目講。 唔合法嘅又唔講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正常途徑呢就係、是、真係都要靠自己嘅屋企人、啊、即係請唔到外佣嘅。 咁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哋即係作為女婿，其實同所謂外家嗰邊呢就因為可能少見啲啦，就其實就冇乜嘢。 我外家喺南部嘅，咁就比較少返去嘅。 我即系我老婆外家就更加其实好近嘅，直情喺台中嘅。我哋过去其实都经常过去嘅、嗯。我哋就咁样之前，但系其实之前因为我外母未过咗身啦，咁样佢过咗身旧年啦，旧年咁过咗身之前咧就真系都经常翻去嘅、 嗯， 因为我老婆。平时咁你凑完细路咁样，跟住佢又翻去，跟住佢嚟日头可能过去几个钟啊，咁啊照顾下或者陪下屋企人啊，咁样又翻嚟咁样。咁佢我每个礼拜基本上都会过去嘅，咁我食餐饭啊咁样啊，睇下咁样。咁但系过去其实都几舒服嘅，即系因为你基本上就唔需要烦任何嘢嘅，佢唔会 expect 你做任何嘢嘅，基本上。但系佢哋其实觉得我哋即系香港，即系可能觉得我呢个香港 即系女婿都唔错嘅，因为其实都会有帮到，即系好 帮下手 嘅。系啊，甚至乎我老婆大佬喺嗰度，基本上就坐喺度嘅啫。 哦， 佢真系唔喐噶啦，系啊，即系好似大爷咁样嘅。咁我都会帮下递下菜啊，咁样嘅，执下碗啊，咁样呢啲可能我哋惯咗嘅问题啦，同埋屋企都会做嘅嘢。 唔系呢个我都会嘅，有阵时翻去都要帮下手，即系好少，即系摆个样就好似大爷咁咧，自己都唔惯嘅其实。即系会觉得吓唔帮手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喎。 系啊，我哋会有一种咁， 一种即系吓要帮下手。 但系而家你两个女都大啦，系嘛？应该都揾佢哋做啦。 有，而家要训练嘅。 我而家我两个仔做噶啦呢啲嘢。 哦，啱嘅。 咁啊，我外家嗰边同埋，因为佢都几多细路喺嗰边嘅，都即系，虽然而家都大啦，都慢慢即系都唔喺度啊，即系佢出咗去玩啊咁样。咁收尾头先讲到外母，收尾过咗身之后咧，就少咗翻去我自己少咗，因为其实同外父点讲咧，有时有啲一来佢讲台语比较多啦，咁我台语就听得懂少少，就但系讲又唔完全唔得嘅。 嗯， 咁就系佢讲国语咧，又唔系好掂嘅。咁样，但系所以 讲国语嗰只 系啦，所以沟通上同埋一来有啲文化差异嘅，始终都系即系，所以就少啦咁样。咁佢都系佢自己会中意同佢同辈嘅人倾偈啦，又咁样。咁过去都 其实你应该要主动啲同佢倾偈， 都有嘅，都有嘅。 好中意即系你啲后辈咧。去接觸佢，即係請教佢啲嘢啊！其實好多長輩好食呢一套嘅， 係啊， 即係你要多啲問下佢，係喎，你以前咧點樣㗎？點樣？佢講到咧滔滔不絕㗎啦。 嗯， 雖然你話可能語言嘅問題啦，但係你咪聽佢講台語咯，你咪鼓勵佢咯，話我都想學下啲台語，你講多啲唔緊要嘅。如果我唔明白，再問下你，佢其實好開心。 佢最中意就講茶咯，飲茶嗰啲，佢哋好似泡茶嗰啲。咁但係因為近排呢半年佢又自己身體又唔好啦，咁樣所以就少咗即係出外啊，佢自己都。咁所以而家啱啱之前講話揾人照顧嗰度咧，即係都揾唔到啊！即系就算话你系已经系剩翻，剩系啊系啦，已经佢年纪又啦咁样，但系因为如果你等得嚟又唔知好唔好，所以最后都系揾嗰个本地嘅。 本地 揾个本地嘅直情，咁啊贵少少啦， 贵啲啦， 系啊系啊，但系起码佢又有个人 陪下佢， 陪下佢可以倾下，系啊，沟通冇问题咁样，咁呢样嘢都系咯。如果你话你话请个彬彬或者嗰啲，就真系。完全 沟通唔好啦， 开头要教咯， 系啊，呢啲好麻烦。 可能系费用上平啲嘅，咁但系你 饮食上啊嗰啲都唔得啦， 沟通要 训，唔系同埋老人家佢想有个人 陪下 同佢沟通嘅，咁呢啲咁我哋有时而家就系大概都系一个礼拜过去一次啦，咁样，同埋有时而家佢肠胃唔出得去食饭，佢最中意出去食饭嘅，其实就，但系佢肠胃而家出唔得去食饭嘅，咁啊变咗。有时过去咁啊，买啲嘢过去咁样啦。 哦，你一个礼拜翻去一次都算好密嘅。 好密噶啦，其实 好密 真系。 我可能而家一两个月都翻唔到一次。 系啊。 因为小细路哥而家可能礼拜六日啊都要补习啊，根本行唔开。 唔系，有时系顺手过去，即系因为好近嘅，其实就即系十零分钟咁样。 都台中嘛，系啊， 十零分钟就过去，同埋我个女学校其实就喺佢嗰度再过少少嘅啫。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有时接送嘅之前未坐校车之前接送嘅，有时都会过一过去。 嗯， 啊，其实想问埋少少啦，时间差唔多噶啦，所以快问快答。嗰阵时当初你结婚嗰阵咧，对即系外家啦，有冇开咩条件或者咩礼金啊？嗰啲会唔会好劲或者点样噶？ 即系你话外。即系外父嗰方面有冇对我哋开条件？ 系啊系啊，你娶佢个女， 好似反而冇。 我完全冇印象啊，真系。 佢反而呢方面系几开明嘅，即系你即系可以搞得掂就得噶啦。咁啊，佢都有好似有几好金额嘅，但系即系凑出嚟之后咧，系俾我哋两个用嘅。即系譬如话十万礼金啊，点样可能做个样，跟住嗰十万又俾翻我哋用。 哦，咁好嘅， 即系 OK 嘅，我觉得佢反而唔系咁特别要求嘅， 因为我哋当其时，我同我太太就喺美国嘅，咁样所以收尾又翻嚟摆酒就系、是，基本上因为我有工作做紧啦，咁我老婆翻咗嚟先啦，搞嗰啲婚礼嘅嘢啊，咁可能佢哋嗰阵时已经倾过啦，但系我嗰阵时系俾咗一笔钱先。 即系我话哇，咁你翻去都要搞要钱噶，咁样就俾咗一笔钱，可能已经够 cover， 我唔知道啊，咁样咁同埋呢度摆酒。即系会分分钟有得赚噶嘛， 嗯， 所以其实嗰阵时系基本上我好似唯一嘅所谓嘅要求就系话摆得好好睇睇啦，因为始终佢又有啲生意嘅，嗯，即系外父嗰边有啲生意嘅伙伴。 依家喺台湾摆酒应该冇钱赚嘅，以前就得， 系啊，以前 我嗰阵时都赚得到， 系， 但系依家咧系 可能打个平定系蚀蚀地啊， 而家冇一位好贵，非常贵。萬幾兩萬都有， 咁嗰啲餐廳嗰啲都知啦，有一賺，梗係佢賺嗰個你賺啦，係嘛？ 我記得我嗰陣時就係俾咗一筆錢，跟住話嗰筆錢應該都 OK 嘅，夠嘅咁樣，跟住收尾就話好似有少少賺，咁有少少賺，咁我就收尾就同我老婆傾，就係話哇，咁都係當翻曬嗰個聘金啦，咁樣即係咁就成筆咁啊連。即系成笔俾晒嗰边，咁其实我实际数我唔知几多嘅，但系佢开心又啊摆低又睇面咁样，咁就 O K， 因为佢哋其实几注重呢样， 注重啊，非常 系啊， 嗰个场面嗰啲啊嘛， 系啊， 咁啊 O K 啦，咁啊今日都多谢两位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大家对旅世方面有所了解得啲啲啦吓，咁啊咁啊下次再 有咩问题再问咯， 系咯，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拜拜， 好，拜拜。